平安，人人共享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 演出开始了 啊！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这天啊，霍利斯一家人在参观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印第安博物馆的时候，一只部族长老的头饰啊，让他们一家人都感到叹为观止。这个头饰呢，是用鹰的羽毛装饰的，相当漂亮。正在他们仔细端详的时候，一位自称是印第安土著的人啊，慢慢悠悠地走到了他们跟前，充当起了导游。他非常客气地问霍利斯一家人：“ 嗨，你们好，我知道你们很喜欢这个东西。可是你们知不知道我们部族的勇士们是怎么把他们弄到的吗？” 霍利斯先生非常好奇。 不知道先生，您能告诉我们这个头饰上的鹰羽毛到底是怎么弄来的吗？ 当然可以。是这样的先生，我们的勇士们会先用树枝盖住一个洞，然后在洞顶上绑一只活兔子，然后我们的勇士就藏在洞里面，当老鹰飞下来抓兔子的时候，勇士们就会抓住老鹰的翅膀或者揪住它的尾巴。 听到这儿，霍利斯先生相当兴奋。 原来这一切是这么的神奇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土著先生，您肯定是从你们部族长老那儿知道这些知识的吧？ 一听霍利斯这么问，这印第安土著很不屑。 长老怎么会知道这些呢？我是从国家地理探索频道看来的。 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为了能够观察到日全食，一个天文学家独自去了趟非洲内陆探险，因为只有在那儿才能观察到完整的日全食。可是不幸的是，这一次这位天文学家被非洲的食人族给逮住了，而这一次日食呢，将会在第二天正午时候发生。天文学家为了能够逃脱获得自由，他就想出了一个主意，他想假扮天神欺骗食人族的人。在他的计划之中，他想威胁食人族的人，如果不释放他的话，他就会熄灭太阳。不过这个计划呢，必须要在日食发生的时候才能实现。在一切计划周详之后，他用他仅会的几句土著语言问食人族的士兵什么时候杀他。士兵回答道：“ 按照传统，我们将会在新的一天的正午时分，太阳升到最高的时候吃了你。” 听到食人族卫兵的话，天文学家非常高兴地高声喊道：“ 太好了，你刚才说的是太阳升到最高的时候吧？在那个时候会发生很不幸的事儿。你要不信的话，你来，我给你仔细讲讲。” 还没等天文学家把话说完，这个食人族的士兵就抢过了话头，说道：“ 你说什么？说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以前我们部落的人都是这么安排的。可是这次比较特殊，我们的计划要提前了，因为明天有日食。” 欢迎大家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这天啊，电视里正在播放婴儿奶粉的广告，这小丽跟她三岁的小女儿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呢，看着看着，小女儿突然问妈妈： 妈妈，我到底是喝奶粉长大的，还是喝你的牛奶长大的呢？ 话说这天晚上啊，爱看杂志的妻子看着看着杂志，突然对丈夫说道： 汉斯，你过来看看，这本杂志上说，通常情况下已婚男人都比单身男人活得长一些。 丈夫歪了歪脑袋，看了看妻子手里的杂志，然后一撇嘴说道：你把杂志看完了再说话，那上面明明写着，虽然已婚男人比单身男人活得长，但是已婚男人更想早点死。 嘘，严肃点，这里是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有一个住在英国乡下的老头，他平生第一次雇了辆出租车出门。老式的英国出租车上没有方向指示灯，所以每当汽车要拐弯的时候，司机都会把手伸出车窗来示意。当坐在前头的司机第三次把手伸出去示意要拐弯的时候，坐在后边的老头生气了： 我说司机先生，你用心开车就行了，如果外面下雨了，我会告诉你的。 有这么一天，一位年轻人向一个年长的婚姻专家求教。 教授先生，您说人为什么要结婚呢？ 因为他们没有判断力。 那人为什么要离婚呢？ 因为他们没有忍耐力。 可是那为什么有的人离了婚之后还要再婚呢？ 那是因为他们记性不太好。